光有哎好风光啊，青山那个绿水多好看，风吹那个草地有哎牵牛羊啊，风吹那个草地有哎牵牛羊啊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袁梦雅演唱的《湖光山影》，阎维文演唱的《大杨树》，天使之城组合演唱的《天鹅》。 欢心状 送你在北方，家乡的朴实和豪放让我更希望，夏日里的风沙磨砺我意志，冬季里的严寒吹炼我无比坚强。天天生长，你为是母亲在期望，给她的脸披上件件绿衣裳，你为是母亲的期望，给他的披上件件绿衣裳。

Thank you. 乡就在日喀则呀，伊萨伊萨玛尼那就在日喀则呀。伊萨伊萨玛尼那真是甜又香啊，献给我们的朋友，伊萨伊萨玛尼那，献给我们的朋友。

来四面八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诸多仙门一生年没有走完的路啊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

借助的翅膀。 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戴玉强演唱的《故乡情思》。